的心不会怕永远，因为梦和爱不会忘记，红尘有你，红尘有你。情的中间是你留下悬念，梦和梦的变幻，我梦的里面是场流离失所的演变，我泪的背面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那首老歌就是来自于王杰的一首歌，是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我》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名您想起来了吗？其实，在歌曲当中呢也出现过，叫做《红尘有你》。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些歌呢，和刚才这首《红尘有你》都有点像，那就是它的曲调听起来会更加熟悉，而歌名呢要相对来说有些陌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让大家能够重新记起它们，重温经典。 自己错，剩下了自己一个。 谁都不想再让你哭，剩下你自己一个。春夏秋冬，有多少人会走？春夏秋冬，有多少人会走？外面的雨下得太久，我的心感觉冷了。看到这一场过云雨，你是否会想起我？ 刚刚听到的那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呢，来自歌手张敬轩，叫做《过云雨》。很多人都说我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我不明白什么叫做过云雨。其实呢，过云雨是广东话里面的一个词，意思呢就是阵雨。而演唱者张敬轩呢，本身也是一位生在广州、长在广州的一位歌手。不仅如此，把阵雨叫做过云雨，我觉得也平添了一份诗意在里面。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小刚周传雄，叫做《哈萨雅琪》，是他1992年的作品。歌名的四个字“哈萨雅琪”其实是日语，“哈萨”呢在日语当中是阿萨，意思呢就是早晨，而雅琪呢就是燃烧。小刚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解释过，歌名叫做《哈萨雅琪》，可以理解为是朝霞。虽然这首歌的歌名呢理解起来有点难度，不过呢这首歌的曲调包括它的寓意，都是经得起时间推敲的。而且呢这首歌的成功也使周传雄的事业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且呢他还以这个名字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公司。马上就让我们共同来听听这首《哈萨雅琪》。 哈萨雅琪，哈萨雅琪，一朵小野菊，迎风摇曳，娇小美丽，使我想起你，轻轻摘下送给了你，你是否欢喜？哈萨雅琪，哈萨雅琪，一朵小野菊。

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许巍的一首《曾经的你》，是一首充满着沧桑的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或者说是一种无悔的誓言。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歌名非常的普通，叫做《晚风》。其实叫《晚风》的歌曲很多，我们要听到的是伍佰带来的一首，收录在他2003年的专辑《泪桥》当中。而这首歌呢，也是他所出演的电视剧《求婚事务所》当中的一首插曲，说的也是一段最终没有走在一起的爱情。而伍佰在演唱的时候呢，也唱出了那种温柔晚风吹拂的感觉。 慢慢吹，轻轻松，人生路你就走，就当我俩没有明天，就当我就当我都不曾离开，还曾占满你心怀，你的眼神充满期待，我的心中尽是未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发现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见的你是我的最爱，我怎会不明白，失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我也更加熟悉许多无奈，不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我就变成那晚风，慢慢吹，轻轻松，人路你就走，就当我都不曾离开，还仍占满你心怀，你的眼神充满期待，我的心中尽是未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发现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面前的你是我的最爱，我怎会不明白，失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我也更加熟悉许多无奈，不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我就变成那晚风，慢慢吹，轻松，人生路你就走，

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夜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月。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是非题》，而这首歌所属的专辑呢，也是有着一种值得人思考的这种意味，叫做《哲学家》，来自于歌手范玮琪。这首《是非题》其实也是一首爱情歌曲，歌词很唯美，曲调呢悠扬又略带忧伤。很多情况下呢，我们不希望在感情当中去做是非题，但是我想在感情最初的时候，总要有那么一点肯定。这份对于感情的肯定呢，一定是来自双方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共同去充满勇气的去面对未来的生活。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以算作是一首改编歌曲，叫做《青春再见》，很像是那首叫做《朋友再见》的老歌。而这首歌主打的呢是青春情怀，由水木年华、老狼、李健和叶世荣共同来演绎的，一起来听。 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心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见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见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叫做《青春再见》，是主打青春情怀的一首歌。但是呢，这首歌并没有给我们那种青春逝去的伤感， 而它带给我们的会是一种青春的活力，鼓励我们去重拾青春的梦想。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一首走心的歌，而这首歌呢是在2013年10月登陆中央电视台和湖南卫视的年度大戏《咱们结婚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终于等到你》。音乐人董冬冬和陈曦根据剧情和演唱者张靓颖的声线夺身创作了这首歌。张靓颖用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唱出了经历时光与困难最终觅到真爱的那种幸福感。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 刚刚听到的是由张靓颖带来的一首《终于等到你》，演唱的非常的真挚，而且呢再配上这种感人肺腑的歌词，所以引发了大众的共鸣，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很多的情侣在求婚时的那种不二选择。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薛之谦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薛氏情歌，叫做《绅士》。这首歌呢也是他2015年推出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旋律舒缓，歌词深情，让这首歌听起来就像是在看一场有点悲情的电影。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频繁暴露了自欺欺人者，越掩饰越深刻。你说我说听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自己难过。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了。我能给你个拥抱，像朋友一样，可以吗？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尺度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薛之谦2015年的作品，叫做《绅士》，而这首歌呢，也在2016年获得了第9届城市至尊音乐榜的年度20大金曲奖。其实呢，获奖不获奖啊，并不是说来鉴定一首歌是不是一首好歌的唯一标准，而是这首歌是不是唱到了你的心里，是不是打动了你。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学友，叫做《我真的受伤了》，是他2001年的作品，一起来听。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深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想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月。马上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简单快乐的由唐代大诗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歌名，叫做李白的一首歌，来自歌手李荣浩，而这首歌呢也是由李荣浩来独立谱写的，收录在他的原创专辑模特当中。在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李白送给大家，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